锵锵奥运行，哎，怎么样？昨天我歌颂美丽的牙买加，我所喜爱的贾麦卡，没错吧？ 对对 对， 对。 刚才电视上看见鸟巢欢声雷动，却不是为了中国人，而是为了一个牙买加超人。非人他就不是人， 为了人类嘛，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部分， 对对对， 也是为人类欢呼， 为人类，这真是为中国人为人类欢呼。波尔特，我一老是一不留神把他说成波尔布特，波尔特，咔跑200米，好家伙，又落一大截儿啊，真是这不得了了，这人就是， 听说他是因为那场我没看到啊，听说他是。跑到后来他又是看大屏幕还怎么样 啊，对，因为就是看着记录看着表，自己估计这次记录破多少就算了，下回给自己留着余地。 好像除了路易斯以后就没人100、200都 没有了， 是吧？ 没有了，这就是十几年一跳，就是等于是。 徐老师也看激动了吧，徐老师这几天看奥运看得昏天黑地， 对， 头都胀。 今天又看男篮了， 男篮啊， 现在整个中国的态势是一连串的兴奋点，就还缺一高潮， 还缺一个。哎，波尔布特不是制造的， 那不是中国吗？ 但是波尔特这个，刚才跟还文道聊呢，他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他生在一个伟大的日子，明天8月21号是波尔特的生日，对吗？ 啊，你们两个也是同一天生嘛，对吧？三个伟人嘛， 伟人的， 对， 除了贝尔 称三伟日嘛， 反正他跑200米，我100米都跑不到。 算了，人家那是伟人，你们俩萎缩的人， 对，我们俩萎缩的。但是你看现在奥运更高、更快、更强啊，发展趋势有点担心，就是啊，永远只有极少数人，像波尔特这样的人，他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可能将来看台上的我们呢，就变得越来越萎缩， 全都是真萎缩，这个手脚都往内缩的， 真有。 本来不应该啊，本来田径之所以变成最大项，就是因为田径里面的项项是人人都玩的。你知道，你我们在小学里边你就要跑步嘛， 对， 都要通过一定的测验嘛。 对， 你滑艇啊，你那些东西要有钱才玩得起的，对不对啊？ 好， 体操也来，体操我们不是也跳那些什么鞍马？ 我就那天跟你讲这个肌肉纤维的问题嘛，那天我说的还不准确，我还不是给你盖的，是跟这种肌肉纤维跟瞬间速度有关的肌肉纤维有关的一种 DNA， 叫做 A 什么什么什么 A， 今天香港报纸登出来了，这种 DNA 牙买加70%的运动员有，一般的只有30%的运动员有，而人家说了，说要在一般富裕国家，即便有这种基因的人，他可能选择当律师，可能选择当 CEO， 他未必跑步。可是，在牙买加，出身贫寒的孩子们，因为这是短跑强国嘛，无不把这个短跑当成自己的梦，所以牙买加女的也破了记录了。 对对对，刚才女的也是破记录了。 以前这些金牌都是美国的，美国看来今年真是不怎么样。 对，牙买加离美国不远， 而且呢，还有一个美国的死敌啊，就古巴罗伯斯啊，今天也出来了。 罗伯斯 状态大勇，我今天也看出来，他也是留着力跑的。说实在话，就是咱刘翔要是没伤，有一拼， 真有一拼。 但是当然， 可惜我非常支持那个叫史什么大史啊，他们说 史大强 跑进决赛啊。 是，但是呢，你说到这个对啊，我还想讲讲这个巴西跟这个阿根廷，就我作为巴西的这个拥趸足球嘛，哎呦，给阿根廷灌了3-0， 对， 而且呢也跟这个国奥队是也给罚下两个， 对， 但是呢，当我感到很遗憾的时候，我听我的朋友讲，现场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到后段没有什么悬念的时候，从一个球门后边一部分人开始，逐渐传染性的。全场几万观众对着巴西和阿根廷比赛，大家在同声高喊谢亚龙下课，谢亚龙下课。 我说难怪昨天比赛完，你们看到这个小罗跟阿根廷的梅西两个呢是前八赛的队友，两个拢在一块讲了半天，不知道讲什么，说不定讲说这谢亚龙是谁呢，关我们什么事 儿？就在那儿的外国记者听不明白啊，就问那个 以为是中国人喊加油的意思， 没错，问中国记者 你们喊加油这么喊， 但是中国记者给他解释了半个钟头，这外国记者还是不明白，足协什么 楼？我昨天呢，原来不小心呢，说了粗话，我后来真反省，这犯了妄语戒。 我这个文道啊，昨天也就是给谢亚龙呢改了个姓，管人家叫王某某王叉叉。这个我你看我这个执法多严格，昨天直播，今天重播的时候呢，我还让他们给消音了。但是关于这个王叉叉， 在电检条例当中到底行不行，我跟你说现在这还是个讨论的问题、哦、我个人觉得嘛，是具体情况可以 是具体情况 可以略微放宽，文道昨天可以理解就一个搂不住火， 因为 但是我告诉 你 文道啊，今天各大网站都大家都说啊，你骂出了这个球迷的心声啊， 但这是不对的，大家不应该学，可是坦白讲真的是火，你叫女足做什么检讨呢，你像中国足球烂到这程度，找你来的时候就是想他去改革，越改越糟，改成这样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昨天那几五万个球迷在场上，这跟巴西阿根廷有什么关系呢？ 我想的问题是更焦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些运动员没拿到金牌，不单是女足啊，因为很多是可能是拿了银牌、铜牌，都在那里流眼泪。哎，回去他们都要做一个总结报告。嗯，都这么伤心，像我觉得这个气氛很不好，对不对？ 对， 就回去都好像他们各个不是有人 叫，是 他们自己在读他们 什么检讨， 他们不是做检讨，他就是汇报自己的工作。只是你在汇报旁边就有人忍不住就伤心，那伤心也可能是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自己没做好。嗯，但是整个这个气氛，这我就想，那么多人在狂欢，你总还得想到有那么多人呢，你不可能谁都是永远都是赢的嘛。 你看那天尼日利亚踢足球，尼日利亚的球迷打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口号，你再看一看，尼日利亚球迷打什么口号呢？说我们体操不行，我们乒乓球不行，但是我们足球行。 哦，这是尼日利亚打的。 尼日利亚打的， 我还以为是中国人打的反讽的呢。 哎、不，我告诉你啊， 尼日利亚 这玩意儿有内幕，有人爆料说尼日利亚的这个球迷为什么打这个呢？在网上有人爆料说，中国不是那个踢输了之后啊，这个中国队有一个球员冒出一句话，说这个 李伟峰嘛，大头嘛， 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足球水平跟这个巴西的乒乓球水平一样，对，因为有了这句话，所以尼日利亚球迷打出了这种。 你想想这话多缺德，就是你自己输了球，输给巴西嘛，那场输给巴西呢，你认输，当然他说我们足球水平低啊，这也是骂自己了，可是你别拿人家巴西乒乓来比较，而且后来巴西的那个乒乓教练是中国人，你知道吧？是中国人，就出来说，哎，这话就不对了，说巴西的乒乓这几年进步神速，在他这个中国人带领之下，现在成了南美强国了已经。 这个球迷们，我发现这个说话呀，那比文道狠的那是狠的太狠了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有人说什么，说巴西为什么踢不过阿根廷了？说因为巴西不是跟国足踢了吗？说给传染脚气了。还有说什么？河中生灵神秘死亡，下游居民得上怪病，沿海植物不断变异，是残留农药还是生化攻击？敬请关注今晚科学探索即将播出的专题节目《国足在河边洗脚》。这个， 我觉得他对于 这个 创造了很多快乐。 对，要感谢，就是 得感谢。 咱们也希望国足和包括谢主席有点娱乐精神，是吧？这个体育嘛，这个 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很多欢乐。 你看，很多全国人民这个都做出电影海报来了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没有？我就是说，一个是咱们那个无影脚，一个是咱那肘击少林足球嘛。不过从这个海报，我跟你说，我还真想起啊，这个少林足球。一般人看周星驰的电影啊，哭，对吧？我看不是一般人可愣，对我 笑 对， 你就哭， 我就哭。为什么我哭呢？我发现周星驰的电影里经常有什么一个动情点呢？比如说曾经出身卑贱，饱受屈辱。哎呀，挫折到底，广州话叫虽到底、但是猛然间奋起，对吧？哎，这么一转折的时候我就容易哭，所以我也再不好意思单说国足了，对吧？给所有暂时处于弱势的中国队，包括中国的运动员，咱们也送上一个少林足球。 大师兄回来了。 你说什么？ 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。 算了， 就是网友编的嘛。嗯，说什么一个老公晚上半夜在家， 一个老公，他几个老公？ 就一个一个丈夫啊，在家看着电视，然后呢关着灯，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干什么。就老婆半夜呢从睡房里出来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你在瞧什么？然后他其实是在看国足的比赛，但是他说不不不，我在看 A 片，我在看 A 片。 我你说的是段子，我跟你说真的新闻，这国足已经到了影响国民身体健康的这个程度。杭州84岁的老奶奶于奶奶脑溢血进了医院了。哎呀，但是现在 怎么回事？ 病情恢复稳定。 这跟国足有关系吗？ 不，老太太，在她枕边的笔记本里写着这样一段话。你们踢不好还不允许别人批评，这样是很不好的。84岁于奶奶，家里人不让她看，不告诉她什么时候国足比赛。于奶奶太关心国足了，电视上都不会预告的嘛。于奶奶看啊，脑溢血了。你看这是 希望她吉人天相。老奶奶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啊，在 不加加温，别加加温。说实在话。奥林匹克的足球比赛并不是最重要的足球比赛。 对 你看世界上很多高的杯， 没错， 大部分的职业运动员都没有来。 对， 再说呢，这个奥林匹克最重要的比赛，如果从单项来讲，最重要的比赛也不是足球。嗯，你知道是哪一个？嗯，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一项比赛，马拉松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马拉松最能体验奥林匹克的精神。我们现在奥林匹克精神，你老讲更快、更高、更强啊，那片面了。其实奥林匹克的精神，更多的一句话是，顾拜旦在1936年柏林的那，他放了个录音，他1937年去世啊，他是第一次在那个希腊那点火，他放一段录音，就是。参与比优胜更重要。嗯，但是这段话呢，都说是他说的，其实不是啊。其实是什么呢？我后来看了一下，说是2008年，就整整100年前，在英国的一次奥运会，那个是第一次定下来马拉松的距离，从温莎堡跑到，然后跑进球场还要跑一圈吗？ 对， 说是有一个意大利人，跑进了那个煤渣跑道啊，进了跑道，全场欢呼啊，他晃晃悠悠跌倒了。然后很多人去把他扶起来，扶起来他晃晃又跌倒了，跌了3次，最后在那个终点前的几十公尺的地方啊，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旁边的裁判就扶着他过了终点，拿了个金牌。当然这个金牌后来被取消了，因为第二名说你裁判也不能扶他嘛。结果呢，虽然金牌被取消，这个事情在100年前就传得不得了，当时的一个大主教，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就跟顾拜旦说，他说看来参与啊比优胜更重要。哦，那当然顾拜旦没有在什么地方，他把这句话呢一发挥到我们的心里去了。他说是参与比优胜更重要，就像我们的人生，征服别人不是最重要的，人生的要义在于自己奋斗的历程。 没错， 但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，你说这个单项最重要的比赛，你知道奥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奖吗？就比金牌还重要的奖，叫做奥运精神奖，是有这个奖的，不是一定颁的，是看情况颁的，上一届就颁了一次。 而且所以我就说呀，这个奥运精神呢，整个在这个精神领域里啊，我发现它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，绝不单单是拿个金牌那么简单。你比如说这种动人的这个瞬间，你好多你不了解故事啊，我给你看看这个照片。你知道吗，这张咱们导演给出一下，这很著名啊，现在网上都说这是爷们儿，真男人，德国的一个就是举重，他举起了人类最重的这个重量嘛，258公斤，举起来拿到了金牌，但是他拿出的是他死去的妻子的照片， 去年去世。 他说在我的训练，在我的比赛中，我虽然不是迷信，但是我相信我的妻子，她看着我，她在内心给我力量，所以呢，我这个金牌是为她拿的。 据说曹磊最后一举是因为想到他母亲，他 母亲呢 知道他母亲的消息， 就 最后一举没 进奥运村之前决定就说不说呢，还是跟他说了，说了当时就瘫在那儿的曹磊就哭了嘛，但是最后还是说我得拿金牌，为了这个祭奠我的这个母亲。而且我再给你看张照片，很多这故事，你再看这个照片，这个，哎呦，这是奥运五大美女之一， 是漂亮， 漂亮，阿富汗的阿富汗的这个短跑这个选手，这姑娘啊是一个银行的职员，你知道吗？你再看下一张，你看这姑娘跑了最后一名嘛，但是全场，你再看下一张， 全场给他经久不息的这个。 他就是阿富汗的刘长春嘛。 对。 对不对？ 不是阿富汗的， 还有一个 阿富汗的女刘长春失踪了。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下？上届他也参加过雅典奥运会，但是比他跑得更快的是另一个人，好像叫什么阿德比亚。那女的呀，还曾经受到塔利班的这个死亡威胁， 因为她是不准女性参加运动。 然后后来多方统筹，就说上马来西亚、上意大利去训练吧。就在训练途中，这个人失踪了。所以这个女孩啊，两个星期前临时接到阿富汗奥委会通知说你去参加奥运会。他阿富汗，你知道他就在他家附近的路上训练了俩礼拜，你知道 就来了， 对，没跑到是吧？说 对，因为 他就到了鸟巢，他就说四年没见过塑胶跑道了， 对， 没在塑胶跑道上跑。 就那个阿富汗还有个，就那天田径的初赛的那天嘛， 嗯， 就也有个阿富汗的一个运动员，那个是男的嘛，来了之后呢，他也是跑最后。跑最后那天，那些记者上去问他什么感想，他那个就觉得还有点犯傻了， 嗯， 他就一直在嘟囔，这跑道真好，有一条跑道就好了，有一条跑道就好了。 他们都是在水泥， 对，他说他一辈子没在跑道上跑过步。 你说巴勒斯坦这次四个运动员来，好家伙，那个有一个十七岁的运动员到了这个鸟巢啊，说这是海吧，到了不是到了 水立方， 到了水立方，说这是海吧。你知道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啊，他只能在一个很小的五十米什么小游泳池， 13米。 那还有一个女的游泳运动员、说在伯利恒只有一个游泳池，他只是利用每天给妇女开放一个小时，他去那儿训练。然后呢，训练的时候跑道只有不是跑道了，在泳道只有12米。你想，他说就跟洗个淋浴一样。 这历史是反讽，第一次奥运会在希腊那次游泳比赛就在海里举行的。 还真是 第二次巴黎塞纳河里游。 所以你知道有学者撰文就提出一个概念，奥运精神里边包括什么呢？叫失败美学。他认为在这么多年的奥运历史上，正是无数的失败者和成功者一起共同铸就了奥运辉煌的，叫生命共同体。 你看这马拉松到谁跑到最后是很多人关注的。 对， 所以我们把这首歌对献给那些动人的人，动人的时刻。 讲那个还有一个东西也很好玩，就奥运有这么一个传统，就是凡是赛场上出现像巴基斯坦或者是巴勒斯坦、阿富汗这种社会问题很严重，有很多的冲突甚至内战在发生的地方，这些运动员一出来啊，就主场的观众啊都会本能的会给他掌声，就觉得你来这一趟很不容易。凡是那种发生问题的国家，就来的时候，这主场观众都特别特别的要鼓励他们。 这次啊，到最后闭幕式的时候，大家知道现在一个高潮是那个贝克汉姆啊，要来踢一个足球 啊， 这传闻， 传闻要踢个足球。我就想起当初这中国人说法，叫听戏要听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。 啊，中国48年去伦敦的时候就是一个足球队， 对， 看球要看李惠堂。 中国的足球最辉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连续十几届东亚运动会都是中国冠军，自己凑了路费到伦敦，第一场就碰到英国队， 对， 没好好休息就输了个2-0。事后英国人都说，李惠堂你要年轻几岁，我们利物浦队就要你。 你 中国的足球是有过一个非常好的传统。 对， 其实今天真的，我相信踢足球的人他们也明白，全国人开那么多玩笑讲那话，其实真是爱啊！你将来中国足球踢，人家照样支持，照样看。 对， 这是没办法，这个东西是 恨铁不成钢， 真是没办法。就中国足球有过那么好的48年，伦敦就是一个足球队参赛区。 但是现在呢，你说，而且有时候你说这对比，我就发现，你像人家伊拉克那个赛艇的运动员，那穿的自个儿的 T 恤衫呢，都没有运动服。 哎呀，他们那个 巴勒斯坦的那个，就是说鞋是奥委会赠送的，运动衣是谁给的？甚至上次有一回啊，是一个落后国家，比较穷的国家吧，跟咱们的比足球，到商店买东西几十美金买不起。 你 听说中国足球运动员年薪几十万乃至上百万？ 你别讲穷国家，就是富国家，美国。